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嗱，大家咧又到呢个星期二晚嘅呢个夺命捞松啦。咁咧我隔篱 添嘅，你话今日 敷啊敷啦。still 不敷啊敷， 唔系俾佢敷咗我哋 啊，系啊 F O L 啊，唔系 F U L L 啊，敷添啊，咁我隔篱呢位仁兄咧就话嚟嘅，咁咧就而家飞车当中咁样，咁就都唔算系敷我哋嘅咁样， 五分钟到啦， 系啦，咁就唔系佢仲要出边喺出边扯翻飞烟先嘅，咁所以入到嚟之后大约我谂都系八分钟到啦咁样，咁啊 呢啲咪叫咩本色啊？ 呢啲 老土本色。 呢啲叫土白本色，咁咧就各位土白 hater 咧就可以屙督尿，斟杯茶，系嘛？睇一阵 AV 先，然后先至再转过嚟咁样，未到未到。 系， 咁所以咧就开波嗰阵时咧，啲人数都系少啲嘅，其实得四百几人噶嘛，四百五十五人。 哦， 咁啊土白 hater， 我哋据我哋嘅大数据分析，最少都有 一千啊嘛，你话 一千一百九十五人， 一千一百九十五，哇，咁准确嘅 ，very 准确，系啦，一一九五。咁就土白 hater 未到，我哋就讲几句或者伦敦。游玩好一票，我见到你 啊，几好啊，真系、啊！我啲恋殖分子、时不时又去下英国嗰度怀念一下昔日啊，呢、這个殖民地 探下英女王，咁啊行 系啦，冇错啦。喂，我嗰次喺个 Oxford 嗰个嘅学生宿舍嗰度，咁啊发现咧就一个女王像，咁啊摇下摇下嘅，即系摇喐嘅咁样，即系嗰啲有啲 咸湿嘢嚟噶系嘛？ 唔系 摇下摇下嗰啲通常嗰条浆嚟，通常。 唔係女王頭嚟嘅，咁跟住喺隔離有個狗仔，咁你知啦，英女王 歌姬 啊嘛，歌姬係嘛，咁咧就擺喺個窗口，好明顯就要吸引啲人咧喺個窗口望入去嘅，咁、啲人就笑我話撇白，話我喺度偷窺人哋。 哦，咁你偷窺，我估你喺劍橋偷窺啲大媽多啲係嘛？你喺 Cambridge 又有， Cambridge 有，但有冇揾阿徐志摩嗰個碑咧？ 我冇啊！ 嗰啲大媽通常都喺度影相噶噃，再別康橋啊嘛。 我就係怕即係去到遇到啲熱情大媽，又知道我姓徐， 多唔多？ 咁啊真係徐串摩咁大鑊啦！ 摸你唔係啊嘛，我驚你走去摸啲大媽啫喎。但係見唔見到咧？喺 Cambridge 係好多好多嘅中國遊客，即係唔係淨係話即係唔好話single out大媽啦。總而言之咧，即係 大陸遊客啦。 成係一對對人咁樣嘅，咁同 Oxford 真係好唔同。 咁梗係啦，喺佢哋嚟講就多謝呢個徐志摩啦， 係 嘛？輕輕的我走了，去幻想自己徐志摩嗰首情詩係寫俾佢哋噶嘛，係嘛？ 啊， 淨係念出嚟都濕曬，我諗。 咁我諗真係劍橋係俾阿徐志摩吹到而家真係咁，而家目前咁嘅狀況。 其實徐志摩啲詩好渣啫，我覺得。我唔知啊，即係我由細到大 我唔識評啊呢啲，係嘅你啦。 唔係即係好點講啊？好直白。直白得嚟又冇乜意境咁樣， 唔係新詩唔係咁嘅咩？ 其實五四時代嗰啲文字好差嘅，啱啱開始我手寫我口嘛，咁嗰啲文字好極有限啦，咁、即係以今日嚟講，我哋在座除咗土白之外，我哋兩位嘅水平都高過佢哋啦。 咁 咁啊，嗱，翻嚟主題咧，就係食下花生先，咁咧就趁阿土白喺度扯緊煙嗰陣時，咁啊林鄭今日咧就終於就翻嚟咯噃， 喺呢個世界經濟論壇啊翻嚟啊。 其實我想問一下啦，我唔知道大家聽眾有冇留意呢、這個世界經濟論壇有兩位重要人物出席，一個叫做李克強總理，一個叫做林鄭月娥特首。 特首有，但係嗱，我 但係點解冇新聞嘅呢？ 李克強又冇出席，但係咧黃岐山出席咗。 黃岐山有去啊？ 黃岐山咧，呢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現象嚟嘅，因為點解咧？李克強咧呢、這個國務院總理咧。過去呢即係你根據 乜唔係佢去嘅咩？以前都係温家寶去㗎啦， 係咯，不嬲都係㗎，因為負責經濟㗎嘛。 經濟事務係啦。 但你知道習近平根本就將佢擺埋咗一邊，而家真正負責經濟事務嗰個叫黃岐山。咁、所以呢就黃岐山就帶隊去咗，亦都喺上台呢就講咗啲說話。 但係好似冇乜新聞喎。 冇乜新聞。 即係講嘅等於冇講嗰啲嚟㗎嘛。 最大嘅新聞係梗係呢個索羅斯所講嗰啲嘢啦。 所以佢奇怪啦。以前我記得 World Economic Forum 呢曾蔭權的年代都可以上台講嘢㗎。 即係有個 section 俾佢㗎喎，其實點解呢個777完全冇影嘅呢？又係 嗱，我都 因為佢係成為中國代表團嘅一份子呢。 我都專登睇睇返啲資料呢，即係啲新聞呢，係我係睇唔到有任何嘅新聞顯示林鄭係有上台發言嘅。咁有幾種可能性，有幾種可能性。一，佢有上台發言，但係 冇人報，即係講嗰啲阿媽女人嘅嘢。 第二，佢冇上台發言，因為佢被融入咗 中國代表團， 中國代表團， 所以就話黃岐山上咗去，佢就冇得上啦。 係啦，嗱，以往以前啊，香港係獨立㗎嘛， 不扭到 獨立到而家都係， 係啊。 但係我記 你小心啲講呢句啊，香港係獨立，我隨時 你又話而家都係， 大佬隨時有個叫港獨地圖推出個 app， 咁就發覺我哋喺隔離啲有衝上嚟揼我哋嘅大佬。 即係香港呢，過去不嬲係一個喺呢啲咁嘅所謂嘅國際聚會當中呢，佢係有一個獨立嘅身份。 APEC 有啦，係啦， WTO 有啦， World Economic Forum 啲有㗎。 以前成日上去咪係胡素貞囉。 係呀，因為喺世界我哋有獨立嘅身份㗎嘛。 係呀，即係其實呢，呢個世界經濟論壇呢，以前就未必一定係特首去嘅。就多數呢， 因為財政司去。 財政司去嘅，好多時都係。 但係以林鄭咁鬼憎陳茂波就唔俾佢去啦，等陳茂波喺香港同黃祖藍喺度 check 嘅啫。佢有去啊。阿陳茂波有去啊， 波叔都有去， 有去啊！ 波叔唔係掛住上網立嬲咩？呃嬲咩？ 佢有去，即係驚 即係呃嬲，我聽得多，呃嬲我真係未試過，真係 啊！咁就呢一個，我覺得都係你頭先所講嘅 question 咧，就係點解林鄭冇份上台講嘢咧？嗱，我係咁睇呢件事，因為我唔知佢有冇上台講嘢，但係 如果有。聽眾幫我找一下啦，唉，真係唔好話我哋斷章取義，經常呢個污蔑呢個林鄭。 如果佢上台講嘢，但係冇報道嘅話咧，一係佢講嘅嘢就好廢。如果佢冇上台講嘢嘅時候咧，我又會覺得 呢個其實喺嗰啲 Bloomberg 啊嗰啲點都會報嘅經濟新聞嗰啲。 咁所以好大可能係冇嘅。但係咧，你諗下，如果佢上台， 咁點解唔幫國家宣傳 One Bell One Roll？ 係啦，喂，唔係我依個就係 set。你上台講乜先？嗱， 一帶一路， 你今次係講第四叫做點咩？四工業啊，就係、是、講工業革命嗰類第四，即係叫 第 四波啦，第四次啦， 咪講 automation 啊嗰啲咯。 啊， 係啊， 係講 AI 啊 ，AI 嗰啲嘢， 各方面嗰啲嘢嘛。 係啊，或者係嗰啲測試手機嗰啲嘅嗰個屏幕 啊， 撞擊次數嗰啲機 器。係啦，講呢啲啊嘛，而家講最先進科技嗰 啲 啊嘛， 即係華為偷 T-Mobile 嗰啲。 係啦。喂，咁你作為？中國香港特首，你上台你講咩先？梗係講，梗係講一帶一路啦，梗係講咩工業 錯。嗱呢啲就係坦白講，我離開政府之後咧，唔請我嘅呢個弊病。如果佢出發之前同我傾下咧，我就話俾你聽，我哋特區政府係充分採用第四波工業化 automation 裏面嘅人工智能做咩啊？做局長。 嗯， 嗰啲全部係機械人嚟嘅，其實羅志光也好，張建中也好。是 program 好晒輸入去呢，無論佢對住隻狗佢都有咁講嘅，一個人有120歲呢係邏輯預言嚟嘅，就唔係代表佢真係會120歲，所以邏輯上60歲係中年。 喂，但係效 呢個係 program 咗嘅，我覺得。 但係效果係咩呢？而家佢哋三個民望都好低喎。 咁咪係囉，喂，等於我最近睇蘋果日報，大陸生產嗰啲吹氣娃娃都唔可以代替真人㗎。AI 都有個限制㗎嘛，其實。雖然有體溫有成啫。 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用 robot 去做局長，可能表現好過佢哋呀。 嗱，我覺得最似 robot 嗰個唔係局長，我覺得係李慧瓊呀，唔知點解呢。我硬係覺得李慧瓊個樣子呢好似即係完全目無表情。 你想講佢似公仔啫係咪？ 唔係佢真係似嗰啲嘅，即係最近蘋果咪做咗個訪問喺中山定咩，有個生產個直交娃娃嘅一個老闆娘好出位嘅，兩幾皮嘢一個㗎。佢真係個樣係完全係嗰種目無表情咁樣㗎，真係。 你講緊嗰個即係做出嚟嘅娃娃嘅功能係咩 㗎？傾偈呀，聊天呀，做節目呀，同埋做官呀。 即係你個李慧瓊就好似。 你唔好諗，你唔好諗其他嘢，係冇其他功能嘅，係得一個口嘅啫，其實。你冇其他功能。 一個唔夠。 一個口口講嘢。咁啊所以我就話如果特首有竅，喂，呢個係全世界首先採用第四波工業化 automation 機械人去管治個社會嘅大佬，你諗下幾進步啊，呢個係比起大陸用大數據去管治嗰啲集中營係進步好多，我覺得即係習近平其實係假人嚟嘅，又唔使人驚人暗殺， 係咪跟住講嘢出嚟又唔怕佢講錯嘢，因為 program 好啦嘛。 你泄露國家機密啦，你隨時你唔好你估下估下，你估中咗你就大鑊。 我估江澤民先係機械人真而家。第一次中過咁耐都未死，第二個出嚟嗰陣時候真係個動作好似機械人咁喎，真係。我估呢個係真的。但你諗下啦，我哋香港喺國際社會被看見嘅情況真係好大鑊喎，而家。 嗯。 係咪？佢話佢好忙，就唔得閒見呢個泛民。就話佢哋少少妒忌，其實我真係好忙。咁然後就去叫 World Economic Forum， 但去到做乜冇人知，講過乜冇人知。新聞處唔，就算 Bloomberg 唔報 ，Reuters 唔報。喂，個新聞處長都會出稿啩？ 冇啊，真係冇啊。 咪係咯，咁佢 一係我又係揾唔到啦，我唯一睇到點解睇到阿波叔又有去，阿林鄭又有去咧？我唔記得好似係產新聞定係乜嘢？ 哦，即係中聯辦嗰只 啊，嗰類嗰類嘅。你話香港嘅媒體真係冇報喎、啊？ 咁嗰啲官媒憲報全部都唔報啊？ 哦，咁咪唔知有 咁佢納税人咪好慘？屌，俾咗張呢個 business 啦，最少都坐。 嗯。 即係俾咗張 business class 嘅機票，都唔係淨係得佢啦，成棚人，原來乜 Q 都冇做過。 嗯、 好啦，跟住翻嚟就最好笑，你有冇睇嗰個林鄭會見泛民七友啊？七友嗱， 七個代表， 七個代表，你有冇睇嗰個？ 我有睇咗新聞， 即係而家陸續報出嚟嗰個情況，一坐低。 系啦， 乜都未讲，招呼都唔打就话我唔系唔见你哋啊， 嗯， 我好忙噶咋， 嗯， 系嘛，你唔好周围讲话我唔见你。如果俾我系嗰七友，我即刻起身走啦，系嘛、嗯？喂，大佬，人哋已经话你小气，又话你妒忌，跟住你一坐低再喺度 啊， 再刮多你两巴，我唔明点解见林郑咁重要咧？我想问一下，真系，我真系唔明。 嗱、啊，我可以咁嘅，我可以用一个最即系同情地理解咧，我觉得。泛民主派嘅諗法都係佢既然係即係民意代表，就要將民意咧就向佢反映，咁要用即係盡佢個職能啦。咁、 嗯、 你就唔可以咧即係話好似社會運動家咁樣樣，即、就、係、是、比較唔可以話就咁抗拒，而係要擺出一個嘅可以傾得幾多得幾多一個咩姿態啦、 嗯。 因為大家可能位置唔同咯，我自己覺得。 嗱。你佢就跟住佢話冇得傾嘅喎。 嗱，開嗱， 咁如果係同樣嘅立場， 乜都冇得傾。 點解我對張建宗班七友就拉隊走人，對住林鄭就唔拉隊走人咧？ 嗯， 既然佢都話乜都冇得傾咯，與立場唔變嘅話，咪起身走咯。 啊，任何嘅咩中援嘅， 開門啊，土伯喺出邊 啊， 好似喺度奄奄養養嗰個，一話係尋仇啊上嚟。 啊，中援咧，個整體嘅即係叫可唔可以 review 下？唔得，冇得傾， 冇得傾。 今次呢一個嘅將65降到60歲呢、這個有冇得傾？冇得傾。咁傾嚟唔係咁見面做乜嘢呢？ 唔係囉，我好想見你呀、啊。 大政策冇得傾之餘呢，呢、這、一個嘅小政策裡面嘅一啲嘅執行嘅細節，你可唔可以先就叫撤返 撤返 先。 泛民嘅立場係撤回嘛。 你撤回先。 喂，埋位呀、啊、喂，唔好扮嘢呀喂。你口煙好似仲著緊喂， 仲擔住， 戴翻個耳仔先啦。 喂，做咩你學我啊？著到 啊，係 你做咩著到？ 你撞衫喎，兩條。 你梗係知道咩啊？ 我一齊買啦！你哋啲真嘅喎，啲扭就扭咁多。 Sara 啫嘛， 我都係 Sara。 真係啊！唉，你兩個做曬佢。 咁你行開啲少少先啦。等我哋兩個搞啦咁樣。 嘩大佬你兩個咁深厚到咁。 搞錯啊你。 我掛住你啊見到你冇 人成個衫都撞埋嗰下先嚟。喂大佬。 都好似係呢個 boss 嘅。 我呢個唔係 Sara。啊你 boss 勁啲。我你唔知 HM,HM 啊。唔係 HMV 啊。HMV 買啊執咗啦。 嗱你睇 仔㗎嘛。 HM。我著得好睇過你 boss 啊！嗱，你應該係鬥啊鬥呢樣嘢。 佢一個係 Hugo Boss 啊，可能。 Hugo 深圳嗰只H A B A S S 啊。 啊， 唔係嘛？ 嚇，係啊，冇啊，露埋點㗎啦？我都話，呢條褲都一樣喎。 褲唔同， 買個牛仔褲， 牛仔褲 裏邊嗰條啊嘛。 咁你都睇到？哇，好驚啊！ 飲乜酒咩？ 喂， 劉先生。 冇啊，高興啊嘛，見到你嚟。咁 啲女仔唔好俾你見到啊！咁你都見到。 咁耐冇見係嘛？咁咪靜靜嘅就鼠入嚟啦，係嘛？唔敢俾人見到你。 而家千零人啫喎， 啲 hater 可以 頭先就4、4、5就喺開頭，你唔喺度。 咁大， 跟住我話佢十分鐘之後嚟咧，咁你啲 hater 即刻 即刻 即刻 即刻上升啊！你睇， 係啊，即刻湧嚟啦咁樣。 咁剛才我哋講緊就係呢個泛民見林鄭，咁入到去林鄭就重複翻張建中嘅立場。咁 一班友喎、啊，第一句好似話誒，唔好話我唔見你啦、啊。 喂，俾我第一句我就唔係車包佢就起身走噶啦， 飛咁樣係嘛？ 係啊，佢飛過嘢㗎，對住我。 是吧我知啊你講過啦。 掟文件喎、 啊。掟文件係啊。 好似話嗰陣時候派嗰幾千蚊六千蚊。佢話呢個係反智嗰單嘢嘛係咪 唔係。 就攝咗喺個台中間嗰兩個。 唔係攝喺中間係假嘅真嘅。但係嗰單嘢係咁嘅就報章揭發就好多官員僭建。 嗯。 包括孫公啊包括林瑞麟啊咁樣。咁、就我哋就負責去問清楚當時嘅發展局長，究竟政府嘅 policy 係點樣？咁因為特首都俾人揭發有僭建，即係曾蔭權。好啦，跟住就俾佢睇完曬之後，咁點知出街嗰個新聞稿呢？原來係錯嘅。 錯邊樣先？ 嗱，原來所謂巡查完之後，佢發出一個信件話已經滿意啦。唔代表你屋企冇僭建，呢個政府嘅政策，蠱惑地。蠱惑招嚟， 咁我又真係唔係好明喎呢句嘢。 原來係咁嘅，即係 細心聽都唔係好明喎。 譬如有屋宇署上門話俾你聽，阿土，你而家呢個單位有 涉嫌 A、B、C 三個地方係呢個叫做 unauthorized building， 係 違章建築。限你幾時幾月之後改正？好啦，你改正咗，屋宇署再上嚟查，睇完之後再發封信俾你，嗱，你已經改正咗啦，我哋感到滿意乜乜。 但我又唔保證。 你揸住個封信，唔代表你屋企冇其他僭建。 OK， 因為我有時可能 check 唔到。 No。而是他每一次發起巡查的行動是針對某一類型的違章建築、 哦、即是某一個 category 今次可能是針對非法違風、露台最多的啦香港那你非法違風了露台就已經拆了、但不代表你間屋改了個廁所間隔這個合法、那他下次又下一波去清查這個違章建築的時候呢今次就清查是更改屋內的圖則、你明唔明啊？咁你就算你話喂，我已經做咗啦，改正咗啦，冇問題啦，呢個唔代表係你真係冇問題嘅。個政策係咁嘅，原來。 咁林鄭又非文件，即係話 咁樣答唔得？開會嗰陣時，大家就討論，即係 點樣拆彈？ 希望佢解釋清楚個政策係點啊？因為實在我頭先講你都好亂啦，係咪？ 係 一個正常人都覺得好亂。 即係我而家 check 完啦，咁啊現階段冇，不過我唔擔保以後。都唔會再有呢個問題。 喺個環保袋裏面就攞出一沓 leaflet， 然後就車出去，就話大家自己睇啦咁。 叫佢解釋我就唔解釋啦。你 講都費事講啊，唔係啊，逐張派都唔使啊，復一聲。咁因為早討會係一個大嘅圓台嚟嘅。咁個圓台中間有個窿嘅，咁嗰沓 leaflet 就全部跌曬落個窿嗰度。 咁邊個捐入去執翻？ 咁你咪舉手嘛？鄭小姐靚女士我點攞呢咁樣、你幫我執執佢如果唔係我想睇 啦呢個時候其他人都露啤佢你仲喺度衝出嚟做乜鬼呀、等其他人去發佢爛渣嗰個啦。 通常我都係扮演呢啲角色。 所以我就話佢話自己好直呢我相信嘅呢、這個。但係呢正如嗰啲選港者嗰啲加拿大返嚟選美嗰啲中間走去蘭桂坊立住個鬼仔喺度嘴。永遠記者問佢嗰時佢話因為我係鬼妹仔性格。其實濫交同鬼妹仔性格係冇關係㗎嘛。但香港好奇怪㗎喎。濫交嘅人就會將鬼妹仔性格就視為係濫交嘅一個藉口嚟嘅。等於林鄭到今日佢都佢今朝見呢個泛民佢都咁講㗎。因為你話我直又得佢嗰句就係咁㗎嘛。 佢因為手都冇握喎好似。 冇一坐低就可以開拖啦。 就開波啦。 係啦我咁講即係話你哋妒忌呢你話我直又得話我講錯又得。喂心直口快同講錯係兩樣嘢嚟㗎波。心直口快嘅意思係講嘅嘢係啱㗎喎。只不過我唔夠 diplomatic。我唔識得婉轉啲我傷害咗你嘅玻璃心。 即係好似我哋上一次咁。 係啦就為之。上一次係幾時啊 唔知喎我最講咩喎。 你都知道你自己好多 喎。我最講咩喎。 我都唔知你講乜。 我最講乜。 係啦呢啲叫心直口快。但係呢講錯就係講錯。是吗他现在就用心直口快或自己性格直来去呢 掩饰掩饰。 掩饰自己就等于喜欢吃羊肠的人就说自己是因为我是鬼妹仔性格。所以我就说这些呢泛民真是烂泥扶不上壁我觉得。你七条友如果你见张建宗的立场和林郑的立场有什么分别一开波串完你之后跟着没得谈。 那谈什么 那谈什么坐在这里难道我真的想对着你吗 不過你直接開記者招待會發一發個新聞稿算啦。 如果俾我即刻撳著個 Facebook Live 然後直播添啦喺度，你咪以後唔好見我咯。我將嗰段說話直播添啊，我覺得。 佢仲大鑊喎，因為今日咧嚟嘅時候咧，聽到新聞就係話咧，今日呢個中聯辦啊，黃志文係嘛，冇記錯名，中聯辦主任黃志文咧就開咗個新春嘅即係晚宴定係咩咁咧？佢發言嘅時候咧就話咧，特登 specify 會見全體立法會議員，係啊，佢話中聯辦嘅門咧係會越開越大嘅。 我哋都求見下不如。 唔知道有冇份啦，大佬雖然開得大啫，大佬都未必有你份。 中門大開嘛，落江湖啊呢啲真係。 喂，即係如果你用林鄭去處理反對派嘅方法咧，其實你可以睇到，即係可能佢同中央喺呢個問題上面都未必配合嘅喎。因為如果黃志文都咁講，就話中門大開，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去即係中聯辦，即係大家有個座談咁樣。喂，咁相對嚟講，似乎人哋。唔知係堅定流啦， 已經講好耐㗎啦， 即真心定假演㗎咁講， 安排咗好耐㗎啦， 真心定假演都好，或者大家 政治需要囉，其實 做場 show 都好，冇乜實質嘢都好，喂，但係似乎喂俾你咁樣去同泛民主派嘅所謂反對派嘅開會嗰種形式或者嗰種態度呢，似乎係爭好遠喎，大佬 你記唔記得我哋一早已經講過啦，中美開拖早期佢就加把口就去插美國佬，當時我已經話喂大佬你咁樣講少句當幫忙啦咁。咁黃志文一路暗地裏搵中間人聯絡泛民想佢哋出席飯局，呢個唔係新聞嚟嘅，其實已經講咗幾個月㗎啦，已經係。即係話佢哋想統一戰線，統戰好乜都好啦，就去拉攏一啲所謂非獨派嘅議員，非自決派嘅議員。我當呢個係佢嘅政治需要。咁即係話中聯辦做更適合做嘅其實係特首嘛。因為你話曬都係香港人嚟㗎嘛，唔係共產黨嘅官僚㗎嘛。好啦，我覺得佢係真係心直口快係咩呢？係俾佢自己嘅情緒蒙蔽。我成日覺得佢氣上心頭嘅原因係咩呢？就係因為老人中援呢壇嘢呢，我相信呢佢哋係好興嘅。好興嘅原因係唔係興泛民，而係建制派起披肩發圍，仲要俾曾玉成兜巴車來。好啦，車完之後仲要攞梁美芬方案嚟落台，落完台之後都不得止，梁志光又衰多口出嚟再講嗰個120歲，然後60歲係中年呢個問題，然後跟住再講200蚊懲罰性，即係話唔揾工60到65嗰啲會扣200嗰單嘢，又再褪多一步就係、是、取消埋，即係以林鄭嘅性格咧，褪咗兩步嘅話咧，真係慘過咧，真係刮佢老公，刮佢老公仲開心。 唔係，同埋佢你個比喻有問題啦。佢今日刮老公有咩所謂？ 佢今日出嚟嘅時候咧， 黑口黑面大佬， 灰頭土面咧，跟住就即係喺度自我檢討本住咁嘅心啊。但其實實際上唔係嘅， 梗係唔係。 即係你睇佢咧，係心不情、心不甘情不願地咧，係喺度噏。喂，同埋你而家連塌幾鑊票嘛？好似話隧道嗰鑊都。 塌咗啦， 係啦，即係衰咗啦，咪 又已經褪咗啦。 佢接二連三啦，近呢一個月咧，佢嗰啲嘅政策失誤咧係接二連三。 自從啊做咗霹靂同阿小紅維尼一齊行之後咧，就冇行過好運嘅，真係㗎。 咁黑仔， 反而俾佢插嗰個蔡英文咧，一自從發表完一中各自一表，一中咧係等於一國兩制，一中各表就係一國兩制咧，蔡英文民望急升喎。 係啊， 所以我就話呢個小紅維尼咧。即係 kiss of 小紅 維尼，即係黑氣罩籠罩啊！ 佢自己 身都， 佢自己已經係黑氣籠罩，佢過埋啲黑氣俾你仲大鑊。所以你見到佢自從集咗氣之後咧，就越嚟越大鑊。我覺得當時我已經話啦，哇！佢咁 arrogant 嘅死梗。 嗱，我講翻啊，頭先啊777講咧，佢今日出嚟講嘢咧，其實你要聽清楚佢講咩咧。佢聽清楚佢講咩咧？個比喻就咩咧？等一個壞男人滾完之後話，我會檢討。下次小心啲， 即係話冇話唔滾， 係啦，嗱嘅意思係咩咧？林鄭月娥真真正講過嘅就話，我只係技術上做得唔好啫嘛，佢冇講佢個成個政策有咩錯啊嘛。 佢到見泛民嗰陣時候，佢都話我嘅政策，我唔係為咗慳錢，我嘅政策係要將退休 定義為65歲嘛，我一早已經講呢個目標。 咁呢樣嘢好老實 咁講，佢今日都有咁講啦， 佢好老實咁講。 佢就話喺成個政策嗰個推行嘅過程裏面未能夠考慮得好全面，大概係咁上下啦。佢呢嘢都好難背㗎啦，就係即係事前呢喺落實呢個政策嘅時候應該係要即係廣泛。 又話咩互動要到位啲乜嘢。 咁上下啦，嗰啲乜嘢。即係嘥鬼氣嘅，老實講，佢金幕呢其實佢真係好傷㗎。 重傷金幕。 尤其是以同頭先你個思路就話以佢咁嘅性格嘅人，呢啲嘢點可能會觸礁嘅。但我後面我喺度諗，喂，其實呢一樣嘢就係 AO 嘅問題。AO 自講就係咁。因為佢永遠呢就係唔會睇政治嗰個問題呢成為成個喺推行政策嘅背景㗎嘛。 但係好簡單，我當你嘅政策我據我所知根本就唔係 AO 提出嘅。 唔係 AO 提出㗎。 係問責官員嘅，係羅志光嘅問題。 嗯。 但係羅志光我哋同佢共事咁耐都知啦，佢唔係一個好政治性諗嘢嘅人。 嗯。 佢就係睇政策好仔細，然後喺政策裏面就抡，即係佢反而調返轉佢似一個 AO， 我覺得。 係咪 羅志光做嘢嘅方式根本就似一個 AO。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係啦，佢就唔係嗰種睇政治嗰種人。 嗯。 所以點解佢自己親信送咗自己嘅老闆落鍋㗎嘛，今次係。 我覺得 呢。因為佢係重用同埋係高度信任，點解建制派發圍兼起啤亦都係同羅志光有關。 嗯。 因為呢個係民主黨出身嘅。 土伯所講嘅係其中一點我都認同嘅。即係但其實呢阿林鄭月娥上咗台之後呢有一樣嘢。佢用 A 你所講嘅用 AO 嗰樣嘢呢佢逐習慣 AO 嘛，營救政策嘛。於是就將成件事就由上而下。以前呢港英時代唔係㗎嘛， 係 由下而上㗎嘛。咁佢其實最近佢自己都承認呢句嘢，佢就話咩呀，佢話今次呢係我哋唔係我哋行政部門嘅問題，係我同埋司長共同決定嘅。喂，佢好 proud of 佢自己喎。佢咁講都仲係好 proud 自己，就話今次係我哋嘅決策嚟嘅。 呢個叫做志不求已，事不避難。 係囉，佢就係自從呢一個嘅阿比亞主子 八字真言 啊加持咗佢，事不避難，於是佢就 迎難而上， 迎難而上， 仲揀嚟添。 越難嘅就代表我越係做得啱。 雖然呢個係佢嘅 style， 但係你睇到佢最近推嘅政策全部都係咁樣㗎，由上而下。完全唔經過嗰個 AO 嗰個醖釀， 所以你港英政府嘅年代咧，就睇到自己嗰個政治嘅缺陷。 嗯， 即係話，因為你自己係難聽啲講，叫政治殘廢， 冇民意基礎嘛。 因為你係一個殖民政權，同樣道理，其實你而家同殖民地冇分別嘅啫，因為你都係冇認受性噶嘛。咁所以咧，你喺輸出嘅政策嘅時候，一定係以民為本嘅，即係以民意為依歸嘅。因為我已經喺個 input 嗰度啊。我係冇認受性㗎嘛，因為你唔係選我出嚟㗎嘛。 英國佬就好簡單嘅，佢嘅認受性係點嚟呢，就係、是、第一佢唔會立亂出招。 嗯。 你見到呢以前我哋喺政黨嘅年代工作都係咁嘅。你講十幾廿次佢都唔喐嘅。 佢因為 佢應承咗你之後幾年先喐嘅。 佢我哋嗰陣時候個批評就係救病佢就係叫頭痛醫求。 係啦。咁佢就 佢有個問題唔出現嘅時候呢佢係唔會揀即係 佢就係呢個話既然個槍都冇爛到點解你要去搞即係去 fix 佢呢咁。 啱啊。 咁好啦，佢就算佢要出政策，佢係咩呢，佢係由下而上嘅。 係。 譬如福利政策，佢先喺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傾一輪先。 搵養一輪。 搵養一輪。由個社會處處長冼德勤去講先。 嗯。 佢唔會一開波去到個總督或者係政務司司長㗎。 佢唔止係 咁。係啊，而家褪唔返㗎。而家所有嘢褪唔返。 但如果你話社會處處長出嚟講呢，基本上仲有好多位褪㗎嘛。好啦，佢就先喺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傾一輪。 嗯， 好啦，你杨森反对，边个边个反对，中大社工系周永新反对， 咪倾个细节咯。 听完晒之后，再讲细节，再攞一个方案出嚟，大家赞唔赞成？好啦 ，OK 咗先，然后先至上去立法会， 同埋佢喺地区嗰个层面咧，暂时民政事务 佢摸晒底噶， 就又好似而家老共喺度即系搞分化或者统战一样嘅啫，就是、所谓嗰啲中间人乜，其实以前就正式喺建制里边嘅，由分区委员会甚至乎互助委员会到区议会嘅层次，系广泛听下大家嘅反对声音， 所以你睇得到噶，真系唔系偶然个林郑月娥，你今次嗰个嘅叫做嗰、那个政策咧，嗰、那个呢、這个 老人中 三岁 老人中门呢个政策。你點解會搞到連建制派都反台呢？你係完全冇醖釀過程 ，skip 曬所有嘢。如果講真啦，建制派係聽過嘅， 佢冇得同你反台啦， 佢冇拜煙啦。 唔係佢最古靈精怪嘅就係咧，你突然間攝咗喺個財政預算案裏邊啲 appendix 度嘛，跟住本財政預算案嗰個要通過嗰沓嘢咁大沓， 仲要嘴嚼嚼話你哋嗰陣時 你哋支持過噶嘛， 係啊支持噶， 佢就甩著就係嗰下嚟。 係啦。 你嗰下你都著啦，即係阿徐少華，你都冇讀書，你點考試啊？咁即係你咁樣串嚟嘅大佬，咁跟住你又賴話冇油肥佬， 佢個 message 傳到好清楚，其實係你柒啫嘛，咁 係啊， 你明唔明啊？你已經過咗你一棟，過咗你一棟就諗住個嘴笑就算啦。原來佢仲要喺公開喺全香港市民面前，喺答呢個容海恩嘅問題裏面公開話俾人聽，你柒啫嘛，咁啫。 你自己睇唔到你柒啫嘛，本質上就 arrogant， 本質係 arrogant。再加埋咧呢個主子嗰個加持之下咧，你睇到佢就越嚟越過 high 得滯啊！我諗， 所以咧連接二連三啊，你睇到佢嘅政策咧，接二連三出事咧，就係因為咁。 嗱，你問我二不離三，三不離四，四不離五，派錢四千蚊搞到天怒人怨，跟住我話俾你聽啊，陳茂波呢個財政預算案肯定賴嘢。 嗯。 Murphy's Law 呢個叫做錯得嘅都會錯。 喂，我最近聽到個消息，佢話原來咧今次陳茂波派錢嗰度咧，上一次阿胡蘇仔派嘅時候咧，你十幾個部門咧一齊坐喺度搞噶嘛， 係啊， 啱唔啱啊？佢話原來今次咧得阿波波自己嗰個咩經濟商務發展局咧係自己一條友喺度搞嘅咋。 咁死梗啦， 死梗喎， 咁咪死梗啦。 喂，仲有你 set 到嗰個 means test 咧，又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喂，大佬，你咁多行政程序去為咗派嗰四千蚊，所以你一定彎噶。 喂，今次呢一個派錢咧，係彎到你無話可說， 無話可說， 我都唔記得咗。 你係無話可說，你彎到咁嘅程度咧，你簡直好似一個小學生嘅作業咁樣。你即係你所講嘅可以錯嘅你都錯， 唔係未派過， 完全冇經嗱，我哋不嬲都話啦，你一個政策喺落實嘅時候咧，你一定做一個我哋叫 system analysis， 各方面細節上面咁樣做，個條路點樣行法，行呢條路有咩問題，行嗰條路會出現咩問題？好啦，如果係選定一條路行呢條路啦，又再可能開叉。一啲嘢你要解決。 呢個就正正頭先我哋講緊，或者係回應翻你嘅講法，就係以前點解你唔會咁容易咁甩碌咧？就係因為你所有嘅政策嗰個evolve 出嚟係由下而上， 佢攆過曬， 上攆過曬啊嘛。 你而唔係咧，我攞一個原則，總之我要有 means test， 所以咧我就截呢度，截嗰度，截嗰度，截嗰度嘅時候咧，你自然係好難執行啊嘛，成個政策。 你知唔知啊？連商業社會都係咁，你唔好淨係話以為係政府，商業社會都係老闆想做一樣嘢。 嗯 ，OK， 老闆想做 長官意志， 於是唔係佢都會講嗱，我想做呢樣嘢劈落去，你哋自己咧就幫我睇下點樣執行呢一樣嘢噶嘛。 即係做個 feasibility study。 係啦，咁然後跟住下低嘅人咧，如果夠膽死就研究完之後，老闆你呢樣嘢唔得， 彎嘅。 而家唔係嘛，而家林鄭月娥做法係咪？我要做咁樣，我要咁做。 嗯， 你執行得啦。 我話俾你聽啊，以我嘅經驗咧，當你作為一個譬如社會福利處或者呢個勞福局嘅 AO， 你係唔敢出聲嘅，喺林鄭嘅治下，點解啊？可能林鄭開個會，大家討論下呢個老人綜援嗰個嘅問題。就算你知道鑊咧，喺而家嘅政府嘅氣氛裏面係冇人敢挑戰佢。點解咧？因為佢一嘢就上你身嘅，咁你真係唔想做啦。 嗯， 咁你真係覺得難嘅話就唔做啦，係咪啊？ 係啊，一個大 呢啲係八婆老闆嘅口吻， 唔一定嘅。咁就你唔好咁講，八公老闆都會係咁嘅， 八公老闆都會。 小心啲啊， 小心啲啊你。 我哋好多女性聽眾啊， 唔係你唔好幫我加埋我下一句落去先啦，大佬 係 咪？ 咁嗱呢啲咧就係跟住好簡單，賴過曬嘢嘅所有 AO 都。即係唔係話唱衰佢。跟住到咁上下就話你唔做啊，咁我幫你做埋另一份啦，好唔好啊？咁你點講你話喂大佬以前政府內部討論嘢其實係唔會咁樣人身攻擊嘅。 嗯。 大家都係講個 argument。譬如你話喂咁樣個行政成本太高喎，佔個派錢個比例去到 5%, 去到3億。 嗯。 我諗公眾會好大反對㗎喎咁。咁以往咁你就會話我點樣減低行政成本，用乜嘢方法。咁所以佢抡過曬先掟出去呢，其實出事嘅機會你見到港英年代呢，其實你問我又冇問責局長，又冇咁多建制派傳媒嗰陣時，點解啲政策唔會搞到水墮墮咧？就因為佢內部有監察啊嘛。 嗯。 手辣到財務科啦，財務科會提意見嘅。 嗯。 喂，你咁嘅行政成本高到咁嘅話，我唔批嘅。 嗯。 你自己幫我諗掂佢。但係我想問一下，而家我相信啊， 在特首獨裁體制下面，政府內部的監控，自己的內部的監察制度已經全線崩潰， 即是所謂的 internal control。 是啦，就閉門造車，政治掛帥，特首要的一定要做。 不是，而且如果 所以特別是那八字真言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就是預設了一個紫禁城騎馬俾阿林鄭啊嘛，即係話你可以喺紫禁城裏面騎馬都得啦，撞死人都唔緊要啦，就係、是、叫做咩啊？事不避難啊嘛，呢、四個字就累 Q 死佢嘅，我話俾你。 因為點解咧？以你頭先嗰種描述咧，佢種對住啲 AO 或者係局長嘅態度咧，其實老實講，啲人咧係睇住你死嘅啫。 而家肯定係，而家肯定 是。我唔會反對你噶。 呢劑大佬佢哋唔知幾 happy， 我諗。 你話俾我聽，你想點做啊？好啊，咁我 try my best 啦，係咪？你唯有咁講嘅啫喎。是不是得我會盡力嚟而為的咁樣。 唔係啊，同埋最重要係大家吃透佢呢種性格呢，會升遷提拔上去嗰啲人將會全部都係林鄭嘅 yes man,yes woman。 嗯，但未必能力好強喎、 哦。係啦，全部都係老細叫乜我做乜嗰類人。而家我諗 大家識嗰啲。 唔係，佢而家係惡性循環。 一個惡性循環嚟㗎。 一個惡老闆嘅惡性循環。 你係嗰啲譬如以前啊孫公啊嗰種即係挑通眼眉啊，收風又好快啊，嗰啲 AO 咧上唔到位啦。 嗯， 因為佢唔識得老闆叫你 A， 你就做到盡啊嘛。老闆叫你跳，你就問佢跳幾高啊嘛。 嗯， 而唔會話我唔跳啊嘛。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惡性循環，即係話佢個政策會一路錯一路錯一路錯。 係 第二個，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係咩咧？林鄭係好信專業職系嘅同事嘅， 嗯， 即係工程師啊嗰類嘅。佢做發展局長嗰陣時咧， 相信專業。 Yes。但是不信什么呢？不信那些的譬如規劃師啊那些。信 engine 佬不是說 engine 佬衰格、 嗯。 但是公共決策你信 engine 佬是死梗的。你看到填海就是信 engine 佬的後果來的。 嗯。 因為 engine 佬他看東西他沒有那個 humanity， 那 個人民的角度的嘛。 同埋他不會很 macro 的。 他不會很 macro， 甚至現在做 planner 都好啦、規劃師都好啦。其實都會看得 macro 很多的，但工程師就不是的， 要考慮政治社會經濟因素、簡單來說就是或者什麼環保啊那些原則，他們會比較是闊一點， 所以整個政府的施政是會倒退的、這個倒退不是說因為林鄭是壞心腸那麼簡單，就算他是好心腸的人也好，這個是其實是他的盲點，而他自己看不到，再加上有這個小學雞習主席加持你想想，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你不要說 AO， 就算早討會現在沒有人出聲的，你知不知道even 政府裏面的問責局長都沒人出聲，很快開完會的，大家都不說話。因為 但又說一句，你記不記得呢那時候，即很多人說現在都有人這樣說，唉，不要說那麼多政治，說民生啦，連林鄭月娥都是將民生啊，我現在做這個特首呢就會擺重個時間呢 精力呢就在個民生那裡，你現在看到啦，民生怎會不受政治影響， 民生就是政治咯， 民生本身是政治啦，其實所謂的 政生就是講資源分配嘛， 資源分配 就是政治咯。 係啊， 點會有太屌嗰啲心黃心藍啊？唔係心黃啊，心藍嗰啲傻佬先至覺得。 唔係，但係而家你心藍咧都覺得好失望啊嘛，因為諗住喂你咁強勢係咪？ 搦翻我哋啦。 理論上咧喺執行政策個能力上邊咧係冇問題嘅人嚟。喂，你但係你連塌兩鑊 Q 喎、兩鑊都係民生問題喎、 我話俾你聽啊，呢個係有前車可鑒嘅。 嗯， 當日。曾蔭權提出一個老人金要 means test，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要入息審查、然後就大幅增加高額老人津貼，但是低額的就要老人入息審查，第一個起啤兼發圍是陳婉嫻和譚耀宗、跟住就好像玉敏訂招那次了，應該是老人金 生果金， 生果金是玉敏訂招那次了，跟住就被建制派泛民兩邊一夾、跟住就撤回， 即死 撤回之後，跟住整個勢轉弱勢之後被建制派夾咗埋去，全部就變成建制派話事，整個政府嘅決策係咁樣，曾蔭權嘅民望就一路一路咧冧抌下跌啦。我相信今次亦都係一樣嘅，係冇得再翻上去嘅。你問我，只會不斷咁犯錯，不斷會出事。 其實都算好彩啦。 喂，大佬唔係好彩啊！佢嘅任期一半都未過，大佬。 即係我話， 佢兩年咋？ 我意思係咧，佢同阿曾俊華一役之後咧，佢已經係低位咧，慢慢彈翻上去少少嘅，好似接近57、58嗰個支持度咁啊！如果我冇記錯，而家你咁樣搭翻落去咧，學你話齋，萬劫不復噶啦。 萬劫不復個問題咩？ 因為你已經 建制派如取如攜啊！我話俾你聽，你弱勢特首嘛。 第一，建制派如取如攜，即係喺你嗰度係咁食住上。第二咧，就係、基本上你 喺 in general， 即係 general public 個民望裏面呢係好難再挽回嘅。以前你話政治問題，特別香港人心裏面都有數，就係呢個問題唔係你可以決定得到嘅。OK， 你只有同我其實個 status 差唔多，都係向阿爺爭取嘅啫。不過睇你有冇決心去爭取，或者識唔識 bargain 嘅啫。因為你係負責人啊嘛。咁但係而家你連民生嘅問題，隧道嘅交通，即係中援或者嗰啲係叫老人福利嘅問題，簡單嚟講就係、是，喂，你都搞到即係一劈嘢咁。 仲有話，我會講派4000蚊，我一定入去數啊！我唔相信啊！我哋呢個財政預算嗰陣時啱啱出嚟，即係一年前嘅時候咧、嗯，我已經講就係林鄭月娥嘅財政預算嚟㗎，係似佢㗎，即係派4000蚊咧，都入息審查。 因為同阿胡蘇選特首嗰陣時候，佢就串 Q 阿胡蘇派錢， 係啦，個反智， 你記唔記得話佢反智啊嘛？所以點解佢阿波叔， 我認為波叔咧， 省波餅嘅啫，我覺得係。 係啦，我認為 真係㗎，同嗰啲警察一樣，佢放蛇啲警察去省波餅嗰啲一樣。阿波叔今次都係省波餅嘅啫，我覺得。但係呢冇辦法，因為你 execute 嗰陣時候你冇得去走去同老細講為唔掂喎，咁我諗波叔都唔敢講。 我認為波叔呢照計佢如果派錢，佢唔應該識得選擇一個咁複雜嘅方法嘅，堅持一個咁複雜，你諗下波叔會唔會呀？我認為唔會啦，我認為堅持一個咁複雜嘅方法一定係 AO 出身嘅林鄭月娥，一定係佢， 因為當嗰啲市民係賊， 係啦，冇錯啦，佢就當市民係賊。 胡叔都攋過嘢㗎，喺財政預算案記唔記得啊？帶免税煙入香港19支啊嘛，咪就 AO 度出嚟咯。我所知就係、是，咁、全城媽媽聲咯，即係要人拆個包煙啫咩？其實係、喂，大佬你俾得人帶嘅話，點解唔係一包20支，係要19支咧？擺明就係陰 Q 你，就係、是、當你市民係賊，因你一定唔係自用嘅。點我話佢帶佢一包翻嚟賣咁啊點啊？Big deal， 賺到幾多錢啊？ 20-30蚊 咧， 你同嗰200蚊叫人哋話你一定要揾工，如果唔揾， 跟住話象徵式 就係200蚊。個問題梗係唔係200蚊啦，係你當佢係賊啊，你係當佢係呃政府錢呢個問題。 其實佢做得嘢嘅、啊，跑得快過羅志光嘅，呢啲撲街就為咗呃個1060。 係啦， 係咪？就係你扮病， 佢就 詐欺。 先 assume 你係一個賊咁樣去扮，依一個係一個我覺得尊嚴問題。 呢啲都係 AO 唔係理論上理論啊，公共政策要諗即係防止俾人嘅標係啱嘅，但係嗰啲係嗰啲好西方嘅國家咧，已經係即係好闊佬啊，係亂咁俾人嘅標嗰種，所以佢先至喺設計政策嘅時候咧，係盡量能夠第一有公平性，第二有即係普及性之餘咧，仲唔會俾人濫用啊嘛。但係你喂香港老實講有乜鬼嘅福利啊？ 同埋最 stupid 係咩咧？就係你保鑊。你就只可以出一拳嘅啫，我哋成日都咁講嘅。你一拳就要到位㗎喇。如果唔係你出完一拳之後又要再補多一鑊呢，其實你嘅民望係會暴跌嘅。因為你補鑊已經衰格㗎喇。 因為我都唔記得咗，本來你又再提返起 我。係啦，佢呢個1060本來就係為咗補鑊下台嘅。結果仲要徵200蚊。結果就係即係補鑊嘅招數裏面又整多一條罅出嚟。又整多一條裂痕出嚟。結果你連嗰條裂痕又要再補嘛，而家係係連補兩鑊啊，其實係。 同埋啊，老實咁講啊，派4000蚊咪俾人媽到上七彩就話嗰個行政費用大嘅。你嗰200蚊審查係唔係200蚊審查？你嗰要求人哋有去揾工啊，每個禮拜要咩啊？你個行政費用咪又係強勁？你不如選擇一個信任嘅制度，你個成本係最低。 喂，我哋係佢咧就嗱。即係老實講，即係都好難咧，即係完全即係跪低曬咁啊！話，唉，我哋暫緩呢個措施，我哋再講 再從上第二講完咯，冇迫切性冇性， 係咯， 大家開心， 跟住大家都唔記得咗嘅時候啦，再真係知唔知信都冇人記得啦，哎呀，嗰個 policy， 所以我就係呢啲純粹係性格嘅問題，你問我根本一個好芝麻綠豆，好多人話佢會喺23條攋嘢，會喺嗰啲嘅國歌國旗法攋嘢，我話通常唔會攋大嘢嘅。通常攋係攋起啲咁嘅細嘢嘅，因為點解雞毛蒜皮嘅嘢先至會 arrogant， 先至會突顯出嗰種真面目出嚟。你諗下佢喺立法會串 Q 啊容海恩嗰鑊，係到而家大佬嗰啲建制派一講起啊都咬牙切齒啊仲嚟，然後跟住再呢個補鑊方案出嚟口黑面黑，跟住又搞出呢個泛民少少妒忌呢啲咁樣，其實做政客咁樣講嘢係好大鑊。好啦，跟住翻嚟， 佢最慘係串嘴， 翻嚟再見面，因為你唔好見，我覺得 係 你見你個目的係咩呢？你要補返鑊去 score 嘛，你要增加返自己嘅民望嘛。 咁你點解坐低又要憤斥呢個泛民呢？好彩泛民契弟咗，如果泛民一拍台起身走， 你真難睇 呀。咪即刻再加多幾錢落去，再跌多幾點。 如果係其中議會嘅成員， 因為我即刻走，我都問蘇伯克話嗰班友根本係唔識政治鬥爭，我覺得。 係咪？第一，你唔係喺呢個會議裏面有實質讓步㗎嘛，其實你 大家都知道， 即係解釋一次你嘅政策幫我聽，我使乜聽啫？ 其實呢，林鄭得兩，即係我個意思呢，你已經錯到咁嘅地步呢，你其實得兩條路行嘅啫。一，撤回。第二，企硬到底。 其實你問我， 你係得呢兩條路行， 冇其他方案，最簡單嘅方案撤回。因為任何嘅保護好簡單嘅啫，政客就係面子唔係成本嚟嘅。 嗯。 其實面子，為面子去死頂呢個係最 stupid 嘅，我覺得。你一撤回即刻消除咗個 pressure point。 嗯， 搞掂，輸去第二度，唔好講呢樣嘢。咁成件事就完㗎喇，我覺得。 咪最多咪好似我頭先咁講寶句話要再支持。 嗰個係佢嘅性格嘅問題呀。係佢嘅性格將自己嘅面子，因為經過八字真言嘅加持，佢嘅面子已經去到大佬成個門上開嗰個大窿呀，嗰個面子大到咁㗎喇，已經係。 咪同埋 佢覺得自己等同於成個共產黨在香港嘅面子，咁點可以褪呢？ 同埋呢，我覺得呢，即係呢度同阿林鄭講呢，你而家呢啲咁小修小補呢，係解決唔到你而家管治嘅問題。因為點解呢？歸根究底，你係放棄咗過去行之有效嗰種由下而上營救政策嘅方向。 嗯， 你一定要返返去呢個方向， 返返原點， 返返去原點 再嚟個。 係啊，如果你唔返返去呢個原點嘅時候，嘢嘢你都好打得咁樣， 如果 自己乜都做曬。 邊個喺度入啦？如果你真係覺得例如話醫療問題好大鑊，咁你呢啲嘢梗係大刀闊斧啦，梗係要快啦。我仲等你下面話幫我聽咩？因為你自己都 observe 到啦，大家都民怨沸騰咯。喂，除非啲咁嘅 special 嘅例子，你作為一個特首，其實係一個政治角色多於一個執行政策嘅角色咁樣。 佢其實我覺得政治角色佢係升任唔到嘅。 咁啊，咁都係彎㗎，都係。 點解咧？佢只係一個角色升任唔到嘅係咩咧？就係中共做咗決策之後交俾佢執行。 嗯。 佢其實係一個執行角色，你問我。 OK。 佢仍然係披緊一個政務司司長角色，但係只不過就係咩咧？佢就個名叫特首，重要嘅決策 DQ 好，政治嘢一係中聯辦做，一係上面國務院港澳辦做，一係習總書記做，全部佢就 execute 嘅啫，揾個窿揾個位叫阿鄭若華去執行。 嗯、 好啦，跟住內部事務真係佢管嗰啲咪出事咯？ 就出事 咯，彎曬。 係啊，彎曬你諗下，醫療。大佬每年都係流感高峰，喂大佬呢個風土病嚟咁滯呀，即係呢個流感差唔多已經係、 嗯、 已經爆過鑊㗎喇，之前又、 嗯、 跟住幼稚園停課又係搞到亂曬龍， 係咪打風嗰次？ 打風嗰次 唔係呀，今次流感高峰都係㗎， 都係呀， 係咪 佢真係有一講民生嘢呢，係冇一件上台之後呢係冇一件嘢係做得好㗎、嗯、 做得好好簡單，我話俾你聽，點解以前嗰啲宣公呀嗰啲做，就算攞嗰啲咩國民教育咁辣手嘅嘢佢都搞得掂呢？佢永遠佢都係交俾下面嗰啲人度通曬諗通曬，佢唔使自己出嚟威， 嗯， 然後摸清洗揾埋嗰啲反對派建制派坐埋一齊，嗱係咁㗎喇嘛， 呢啲咪就係英國嗰種 大家拜煙㗎喇嘛，出街㗎喇喎，到時冇得反台㗎喇喎，咁先至會出台。 再話由下而上、嗯、你就算你有一個政、嗯、你有一個政策主張都好，我當你林鄭月娥有一個政策主張都好，就當今次你話嗰個退休年齡要由60去到65嘅話，你有一個咁嘅主張都好，你都要交返有關嘅政策部門去營就一個嘅政策嘅細節出嚟。 我覺得好簡單， 唔係自己做。 你呢啲位呢你一定係射落去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識搞政治、嗯、喂咁你勞福局係羅志剛負責嘅，你搵佢 back down 啦，你自己走你出嚟 back 咩 down 啫，亦都實際上唔係 back down。 呢、這個 咪就喺度死頂， 呢個就好簡單嘅啫。呢、這個等於摩連奴外將就係呢個費蘭尼一樣。 嗯， 費蘭尼就係、是、根本就係粗枝大葉嘅踢波。 嗯， 咁但係無論佢踢成點都，摩連奴都要撐佢噶嘛，因為嗰個係佢外將啊嘛。你明唔明？ 你叫佢自己搞啦。 咪但係咧又係 搞彎曬， 羅志光都搞彎曬。 喂，其實好簡單，你問我由社會福利處處長一路到呢個社勞福局局長。然後到呢個嘅政務司司長，你諗下仲有幾多層先做到特首啊？ 啱啊！ 你問我一個咁恩珠嘅嘢，影響1200人 ，total budget 只係慳翻1000萬都唔夠。 嗯， 正路連社會福利處處長都唔使啊。 係，揾個助理都。 揾個助理處長出嚟解已經得啦。點、嗯、解一開波就去到羅志光跟住到特首咧？你問我， 即係整件事，即係打屎上身啊！等， 唔係就係、是、嗰八個字咯。事不求易，事不避難咯。我有承擔啊嘛，我有擔大啊嘛， 我唔會射落去下面嗰度嘛。 所以係啊，啱啊。佢而家呢點解出嚟講啊？呢、這個唔關咩行政部嘅事，係我同幾個司長。 嗰句嘢講俾上面聽㗎嘛。 嗰句嘢就係、是、亦都係啦，就係、是、事不避難，係我事不避難嘛，我孭起曬所有嘢嘛。 係啊，呢、這個係冇辦法㗎，我話俾你聽。所以我話 Murphy's Law 就係咁嘅原因。 仲有翻嚟啊！ 一路一路呢、這個係因為佢性格嘅一個盲點，而呢個性格盲點咧，就食咗一劑咧，明明係虛㗎啦，食咗一劑補藥落去，就係、是、八字真言。 嗯。 虛不受補，然後爆發出嚟嘅，其實休息一陣先。 好，我哋咧係準備咗啲驚奇俾啲網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最晚感謝祭，咁樣咧係一年最瘋狂嘅減價噶啦。第一，開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啲要第一估下賣幾錢？45蚊，你點可以唔買咧？呢一套咁靚嘅大煮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同埋蝦子麵送俾人，係咪好好睇呢？大家估下幾錢？即係188蚊啫。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呢係特價88蚊，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鮑汁匯海心花膠228蚊啫。五蛇羹大家買過很多的了，今次再減價下去158蚊。還有我們的臘腸呢，準腸呢，大家都知道好吃的了，這個我們這些呢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了，那過年一定要有花菇呢，我們買68蚊的，不止這樣，只要你買滿400蚊呢，還會送個袋給你。送個袋給你做什麼？是任你揀糖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